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喂 ，B B， 唔好意思啊，我就快到噶啦，你到咗好耐啊？ 唔紧要噃，等咗个半钟啫，时间啱啱好，听晒成集《玉敏踩场》。 咁你再听多阵啦，我好快出门口噶啦。 吓、啊，你仲未出门口噶？ 好快就到噶啦。啊，系、啊，你交咗下个月 My Radio 月费未啊？趁而家上网交啦，记得帮我加埋、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了月費未呢？未交的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的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啊，翻嚟第三节啦，咁证明我哋啲工作人员咧个效率相当之高啦。 呢个毛泽东全集就唔系共产党出，唔系共产党出嗰啲毛选，系咪？卷一卷二唔系嗰套。呢套是另外一套嚟嘅，呢套書咧就係、是、其實早幾年出嘅，啊，咁啊， 香港唔易買嘅， 唔係我香港買嘅， 我知 26,800蚊， 咪就係咯，你邊個有咁多錢同埋咁多地方擺？ 26,800蚊呢套書我買咗38卷， 嗯， 咁呢個係即係佢話民間咁佢出嘅，咁佢入邊有啲內容同即係官方嗰個媒體選擇啲唔同嘅。咁我頭先講嗰篇文咧，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咧，咁就係呢個毛澤東咧就為《人民日報》寫嘅一篇社論啦。咁所以佢冇署名嘅，但佢注解嗰度就講明呢個係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嘅一篇社論，就1957年嘅7月1日喺《人民日報》。即是中國共產黨，即是中央宣傳部的那個喉舌。咁呢篇文是批判《文匯報》，其實就批判那班民主派人士。咁我頭先提到呢，即是呢、這個嗱，佢其實第一段是咁樣講嘅。佢自從本報編輯部6月14日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以來，《文匯報》、《光明日報》對這個問題均有所檢討。咁呢個就即係話《文匯報》呢就喺一段個時間內嘅資產階級方向啊，咁其實呢個就佢係登咗好多嗰啲民主派人士嗰啲文章啦，係咪？咁就《文匯報》呢係一個文盟右派後董，咁講羅隆基啊、蒲希修啊、《文匯報》簽編輯部啊咁等等。咁佢後面嗰段呢，我頭先提到嘅即係言者無罪啊，文者足戒嗰度呢，咁佢後尾嗰段就咁樣啦。佢话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所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是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只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犯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犯罪，一般称为右派分子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要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就要犯罪，情前备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是适用的。另外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呢就要更加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这句就是最正了。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一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他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亦都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那个是一次屌你真是人头落地的好惨烈的斗争来的反右。 我想有一些事想问问你，我虽然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人都未必那么了解。当其时的文汇报或者其他的报章呢，实际上都是不是共产党控制之下？ 共产党控制了。他有资产阶级方向嘛。 那为什么不 他刊登那些 民主派人士的文章，包括当时的光明日报都是、啊。 那为什么共产党自己都控制不到这些报纸？ 那毛泽东不是要出面 写篇。但是我不是调转讲呢，连共产党人都不同意毛泽东这个做法呢？ 咁你派系斗争啫，系咪？历来都系噶啦。咁始终呢个阿哥，喂，五七年嘅时候边个揸 fit 先？系咪啊？屌你真系，系嘛？ 咁跟住有大跃进咯， 落个老虎啊，大佬！ 跟住死咗几千万人咯。 咪大跃进之前，大跃进系啊，咪大跃进系跟住到大跃进啱啱六十年代初，三面红旗啊，大跃进总路呢个总路线人民公社系咪？咁就死几千万人啦！屌你真系就唔听呢班右派分子讲。死几千万人啦、 啊，咁但系仲要即系呢班人仲要咩王？ 就唔听呢班右派人士讲，屌你，即系呢啲毒草，屌你，系咪？结果就死几千万人，屌你，嗱呢个就真系，唉。所以真系 唔系咁，仲有呢度佢有手佢啲字啦，几靓啊！ 好靓，我呢本书有好多嗰啲墨宝嘅大佬，佢真系好有拜嘅咧，呢啲。啲毛不治，真系讲笑嘅。 系啊，唉，一个咁嘅人啊， 即系我哋读呢啲书咧，其实真系系一种警惕嘅作用。 警惕，我就想正想讲啦。嗱，你从呢啲由当年嘅右派，当年呢啲向呢个中共吓、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嘅呢啲 下场都好卵悲惨 咁样。咁你如果睇翻今日香港，系咪有人都继续想做翻 汤家骅？屌你谂个中间路线系咪？跟住佢委托呢香港大学啊民意研究计划做咗一个民意调查，开心到佢晕，于是写咗篇文叫做《香港政治文化转捩点》，系咪？咁佢即系呢一个咁嘅所谓调查咧，竟然系发现，屌你嗱，佢访问一千人，哇，温和中间力量系得到七成嘅支持、哦，然后民主派同呢个建制派嘅支持系3-1、哦。屌你咁撚得人驚嚇！佢話呢個建制派得11.4%個支持啫，民主派28.4%嚇，傾向中間派民主派建制派分別41.9%、28.4%同埋11.4%，最多人支持嘅竟然係呢個中間派喎。中間路線喎，講中間路線竟然有 咁多人支持，點解唔去選特首呢？ 喂，其实佢应该选特首嘅汤家骅呢个民主思路 系咯， 屌你谂咩？哇，六七成嘅支持， 睇怕出年嘅 特佢话温和中间力量竟然高达64%喺民主派支持者认为香港需要温和中间力量，民主派支持者里边有64%， 睇怕如果 系咪？然后整体嚟计，即系中间力量系最大势力，建制派就得11.4%，民主派28.4%，但系中间力量41.9%，嗱呢个真系似台湾啊！屌你咪台湾而家就系蓝绿嗰个支持都唔够中间势力犀利啊！你知唔知啊？但系人哋嗰啲坚嘅中间势力啊嘛，大佬，佢系讨厌你蓝绿两党，系嘛？你从旧年个选举睇到，佢嗰个唔系第三势力嘅，直情系中间势力，系而且有影响力、决定性影响力嘅中间势力。系咪你边个做总统咧？要睇呢个中间势力噶啦。你香港屌你，你呢啲所谓温和民主派、温和中间力量，得到呢个民主派嘅支持者64%嘅支持，然后整体嘅支持个政治倾向咧，倾向中间派、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分别系41.9%、28.4%、11.4%。哇！ 屌你建制派吳家產現在立法會四十幾席、啊、 不是那如果根據這個分析呢、啊、就出年的立法會呢就必定是湯家驊那個組織囊括 屌你咪民主思路你要推人去選的啦你拿起碼如果按照這個即政治傾向民主派建制派得28.4同埋11.4，你老乜你嗰派有41.9，咁仲唔系你嘅天下？喂，我加入去民主思路啦， 人哋唔收你，唔使讲。你估你话入就得噶啦，你入共产党睇得唔人哋收唔收你啊？一个斗系斗。 我收共产党钱啫，我唔 谂会 入共 产党。咁啊，咁聪明啲。但系嗰个疑问就系、是、咧， 屌你啦！咁呢啲即系钟庭耀又去吔屎啦，真系。 唔系佢有钱就做呢啲噶啦，你唔好闹佢啦。 屌你啦！咁吔屎啦，睇问下嗰啲问题，嗰啲问题啦。屌你系咩？关于民主派应否同中央就普进行对话问题啊？屌你系咩？无论系呢个受访者倾下民主派、建制派啊，支持普选对话76%-75% 啊，反对对话嘅极少数啊，咁你开心啦？你老母你上次选举唔会攞最低票咁滞啦？你老尾汤家骅。佢呢个嘢我真系发觉佢真系屌你真系坏坏地路嘅真系系嘛？跟住又得出个结论、哦，总结呢个民调带出嘅信息啊，以下几点：第一，香港人希望有一股别于传统建制同民主派全新温和政治力量出现；第二咧，呢、這个政治力量最主要目标系改变政治对立，推动互相尊重嘅政治文化，从而希望避免社会撕裂；第三咧，就另一个主要目标就系与中央对话。 当年嘅共即系呢、這个， 睇下当年呢啲所谓温和派、民主派人士 都尝试对话过嘅， 系啦，嗰啲下场系咪？咁但系可能汤家骅个下场又好啲啦，佢假假地都痴心大状。 我觉得下场都唔系好，唔会好好嘅呀。啊，不过讲就讲啦，即系呢啲咧就历史系唔会得到教训嘅。一件事发生过之后系会继续发生嘅。当年有呢， 你汤家骅叻得过罗隆基，系咪？你汤家骅威得过张伯钧，系咪？挑你出嚟，系嘛？有个喂法学，即系啊啲泰斗嗰啲屎娘嗰啲，你威得过佢？挑你出嚟，唉，唔该你收档啦，真系最捻叻嘅男人老狗啊，流马尿，挑你，我已经睇佢唔起咧，好捻中意喊嘅佢，动不动就哽咽，挑你咁真系，系 咁我唔知鬧埋佢咧，仲有鬧埋其他人嘅。不過你等我鬧啦，就另外一個啦，陳祖維。咁我唔知係咪真啦，即係睇下其他人印唔印證啦。就係話咧，喺即係好似喺網上講嘅，就是、香港咧就千祈唔好講獨立，唔好講乜乜乜，因為呢個觸及中國嘅底，即係中共嘅底線。咁我就想問你咧，就89年嘅北京學生有冇觸及到呢個底中共嘅底線咧？當條底線係咪佢哋要獨立咧？中共同底线是中共自己定的，不是你香港人自己定的嘛。他说条底线在哪里就在哪 里。你老妹你现在说命运住主他都觉得你是搞港独四个字。 是 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生于乱世有种责任，屌你老妹都是搞港独啦，是吧是吧是吧底线哪个定的，你现在真的帮他定底线。 是啊中国共有一条底线呢，其实可以很灵活的，随时改变的。南海都可能是条底线嚟噶。 喂，屌你乜南中国海有中国两个字，梗系中国噶啦。 自古以来加埋咗啦， 自古以来就中国嘅领海嚟啊，大佬唔系点样叫做南中国海啊？系冇北中国海啫嘛，而家系系嘛？屌你印度洋，梗系属于印度噶啦。 印度人就未必属于印度啦。呢个就唔系。 咁人哋印度人可以咁讲噶嘛？系咪台湾海峡仲唔系台湾嘅？屌你，台湾海峡仲唔系台湾嘅？ 咁香港。 叫台灣海峽啊！ 咁香港真係咪？ 維多利亞港嘅維多利亞女王啦！屌你， 仲要加到，仲加到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南中國海喎！屌南中國海喎！屌有中國兩個字，喂，還不是中國的。 咁新疆咪自古以来都系中国 的？屌你，唔系啊！咁你印度洋？ 唔系，头先我讲过系新疆啊，话 自古以来， 话明系新疆啊嘛。咁点会自古以来系中国？ 新嘅疆土，屌你咩啊？唔系，嗰啲人唔明，你一定就咁新疆啲人唔明，我帮你再 elaborate 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导。 香港人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导的。 那个不要咬啦，我就说香港仔自古以来都是香港的领导。你就是看个南海那条底线在哪里呢？是不是你现在美国佬使几只舰落去佢 继续舰？咁喂，你而家有啲讲咩爱港之星仔美国领事馆？ 是啊，阿牛都去啊！ 唉，真系屌你啦，咩真系晕！喂，屌你啦，咩你搵翻嗰啲炮艇打柒嗰啲驱逐舰啦！屌你啦，咩真系！ 我第一样嘢，罢买美国货，唔用 Facebook， 仲有唔好捻去攞美国签证，系咪啊？哇，阿牛都有去啊！ 我睇到啫，我咁讲啊，我即系我有错，大家等清我。佢唔系佢唔系去爱港之星嗰度， 即系佢去美国领事馆示威，就话即系侵占我哋自古以来嘅领土。 如果我有错啊， 屌你乜南中国海，因为有中国两个字就属于中国噶啦。南中国海啲钓鱼台冇中国两个字就唔捻系中国嘅，所以你有鸠啲日本人去霸占，系嘛？屌你外蒙古又唔捻系中国嘅，系嘛？最好笑咁，印度洋咪印度咯，台湾可合就一定台湾噶啦。你咁仲有歧义咩？呢个唔合冇悬念嘅，台湾海峡系咪啊？海峡两岸系讲咩？就真系台湾海峡两岸，系嘛？台湾呢度系大陆，中间嗰个叫台湾海峡，系嘛？咁啊属于台湾嘅先，啊？屌你南中国海仲要包括印尼啊、菲律宾啊、 马来西亚 ，屌你真系，唉，我真系， 我仲听人讲话台湾都有份， 系，我真系觉得好好笑，系咪？即系啊呢个即系中共嘅解放军嘅将领，要南中国海，屌你南海都乜叫中国啦？两个字当然是中国的，系咪？ 咁你如果你条底线系咩嘅？咁人哋迟啲派只航，派个航母揽战斗群咯，咁你又如何咧？即系简单讲，就香港人就唔好估中国共产党嘅底线喺边度。你自己要咩嘅讲出嚟，讲噶嘛，大佬又唔系真系做系咪啊？佢点讲啊？言者无罪嘛， 系啊，闻者足戒， 闻者足戒嘛。 但系言者有罪就有罪，我哋呢啲系言者有罪，所以系有罪。 唔系，我最唔满意一样嘢就系、是，喂，你而家讲啫嘛， 讲都唔得， 讲都唔得。喂，你香港人自己都要自我阉割。 头先咧，我哋咪播咗段片七分钟，就我即系反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呢一个动议系通过嘅，因为泛民支持啊，所以分组投票通过嘅。系我唔捻生性要记名投票啫。如果唔记名投票咧，咁就即系诶，大家通过，我认为啊，即系赞成嘅占多数，咁我就系举手要记名投票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睇到边啲人投反对票啊嘛，系嘛？咁啊，范国威都系投赞成票嘅，咪睇到咯，最好啦，咪记名投票，乜日本土派啊你，系咪先？啱唔啱啊？喂，我哋旗帜鲜明，系嘛，好清楚嘅。你睇下我篇演词系摆喺上网，头先我段嘢冇清楚啊，系咪？你老尾一带一路，讲过都唔知一带一路系乜，系咪？乜嘢一带一路啊？系咪？讲唔出嘅好多都海上丝绸之路嗰个叫做啊呢、這个就是、啊即系、就是、经济带同呢个丝绸之路咁样啊嘛咁咪叫一带一路啊嘛系咪咁都系一个构想嚟嘅啫咁你咁快就哇好啊一带一路啊带嚟香港机遇乜嘢机遇啊都未讲系咩嘢具体嘅嘢实在都未有咁你呢班擦鞋仔就嗱嗱冧系咪今日我今日讲完之后咧，琴日咧，跟住咧就。有几个建制派走埋嚟话，郁文使唔使咁负面啊，大佬？我负面，我唔负面点显得出你正面呢屌你乜，我唔负面点显得出你擦鞋好嘢呢 毒草 系咪啊？等于佢茁壮噶嘛，先可以收割佢噶嘛，大佬系咪？ 毒草 啊！我负面话、哎，一带一路你都反对，其他民主派都支持，屌我唔负面点样凸显你哋正面呢系咪？我唔负面，屌你乜？点样突显你哋呢班奴才？屌你咩？共产党放我屁，你都系香嘅咧，系咪？大家忙不迭起哄，屌你极度亢奋，系咪？咁梗系要有我哋呢啲负面嘅言论，先会突显你嘅所谓正面啊嘛，啱唔啱啊？突显你呢啲咁嘅奴才嗰、那个样相啊嘛，就咁简单啫嘛。一带一路带嚟香港机遇咁啊，做个动议辩论，屌你民主派赞成，好笑啊，系咪？ 咁我哋咪回顾当年自由行2003年，够话机遇啦，屌你咩啫？呢个董建华大大声，咁而家十几年来香港人嘅生活有冇改善到啊？ 你咪改善大佬，你就系搭地铁，你就睇下见到街边几多乞衣。仲有呢个得闲啊，无事啊，打死人系咪啊？仲入去香港人数啊？呢啲就系自由行嘅结果嚟啦。 唉，嗰阵时嗰个高铁究竟咩四中四环咯？我真系贯通全国，谂住话，我心谂就话可以谂住起到通埋欧洲咯，唔知个点。 而家你又讲珠澳大桥几危险系嘛？而家嘅情况咧就系、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死局嚟 嘅，死局。 嗱，中国我因为今日嗰篇嘢我都提到，中国经济会开始崩溃嘅，大佬有机会，你谂你仲喺度讲呢啲嘢？你要喺中国经济冧荡嘅时候，我哋可以独善其身，而家要思考呢个问题。就唔系去谂紧一个佢发达嘅时候，我哋啱啱下车边，跟住都有机会发达。啲 A 股都冧捻咗啦，发达系咪？屌你，暴力救市越救越跌啊！但系咪啊？咁你都未醒啊？喂，屌你未醒，问下李嘉诚啦、啊。再未醒，问下陈启宗啦、啊。屌你写篇8000字嘅，屌你畅谈中国经济，喂呢、這个仲唔系擦鞋仔？是咪？因为佢伤到自己啦嘛，因为佢而家入边嗰啲屌你咪嗰啲商场扑街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咪？佢啲商场扑紧街啊嘛，而家系，喂你喂佢嘅利益受损啊，大佬而家系咪？佢仲点样去擦你鞋啊？系咪？8000字嘅长文，系咪？屌你8000字喎、啊，屌你！我咪讲亚洲周刊9000字嚟搞我，但唔捻使访问我嘅，佢就访问恩新讲陈志全，全部访问我啲对家，屌你咪嚟讲我数捻臭我，系咪？跟住你唔使问我嘅，所以你邱立本咧，我系识佢嘅，我有机会见捻到佢，我屌柒佢，我话你啲都系无赖嚟嘅，知唔知？佢一定成日扮捻晒，佢喺文化界好捻有影响力啊，同阿马家辉啊、梁文道咪好捻 friend 咁啊，成班系咪？系嘛？佢台湾毕业噶嘛？屌你呢个系统派嚟嘅，其实又亲共 ，OK。喂，我下次见到佢，我真系会问佢，我话立本兄，原来你系无赖，佢梗系会话你何出此言？我哋仲系无赖？你谂下，你整篇9000几字嘅讲，我访问恩新讲，讲埋我个孙，话我买个玩具俾个孙，屌你妈，孙唔中意抌捻咗，我买个新嘅俾佢，咁都可以写一段。咁啊，事实上我又冇做过呢样嘢，你恩新讲我真系含蔗啦，走去啱唔啱啊？你摆明佢哋搭条线，喂大佬，屌你咁捻益我9000字。9000字嘅亚洲周刊， 大衰在份嘢冇人睇咧。 屌你，有人摆上网啊嘛！你都叫佢唔好 share 啦。屌你，丢我假。喂，唔紧要，你嗰份系新闻周刊，咁你系咪要访问我啊？你谂下黄毓民极端主义者，我屌你，我叫极端主义者啊！嗰头啲人话我收共产党钱，屌你谂咩？你真系同佢哋唱反调系嘛？咁你戆鸠都有嘅系咪？即系喂，唔紧要噶，你又写篇嘢系嘛？有啲人好简单，你睇一仔又好咩，好多做啲古仔都系屌你咁样，梗系话堆堆砌砌，跟住佢有个吓、有个立场噶嘛，系咪？咁你都要访问下我啦，系咪啊？喂，恩新讲咁样讲你，陈志全话同你打个天狗，不过呢啲都系啊，陈年旧事咯。陈志全话你屌你，又唔知你几时会发癫，咁样讲你，你有咩回应啊？咁喂，你都问下我啊，等我回应我。哎呀，陈志全佢搞错咗啫，我唔系中意发癫，我系见到另外成陈嗰个发癫嘅啫。咁你都俾我回应冇噶，屌你，我写我9000字冚家产，全部都系嚟丑化抹黑，又唔需要你回应。跟住喂，乜捻嘢新闻周刊，但系佢又真系离捻晒谱。嗰期系咪冇嘢写咧？ 都差唔多啦。 我屌你咩？票房毒药嚟啦！整个喂大佬极端主义者， 票房毒药呢个对亚洲都可能系唔构成一样嘢，因为从来都系毒药嚟嘅嘢。 所以我有机会见到邱立本亚洲周刊个总编辑，我就会话俾佢听：喂，你系无赖嚟嘅，你冇捻资格喺文化界度混，因为你系好捻无赖，系咪？你9000字，喂我屌你，我唔通告鸠你咩？系咪？喂9000字嚟收你我，屌你唔使问我喎， 其實那份雜誌的 editorial 很有娛樂價值的，即中國發生什麼好幾更負面的新聞，他都會寫到將來充滿希望。 這個就是邱立本寫的， 即他 還有一個是我老友叫南方索，是亞洲周刊的主筆來的。 唔係嗰個，即係嗰個寫到將，即係點點都可以寫到好樂觀嗰個係邱立本自己。 諗起呢個陳恆陳啟聰八千字，諗起呢個邱立本九千字，屌你老，真係好撚老實。所以我書展實見到佢嘅，係咪啊？嗰陣時我間唔中去出席一啲文化界啲場合咧，而家有機會見到佢咧，你就撲靚更佳。我一定話你係無賴，你係一個十足嘅無賴，屌你老味真係。好，節目時間夠，拜拜。